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，请加微信号华慧家新风系统首字母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千山万水的雪芳，忘记过去的秘方，可是我知道我的希望好像有点渺茫。总是在陌生旅馆，夜半醒来冒着汗，痛得想不起身在何方，是谁触动旧患。那一天和你遇见，我才回到人间，与从前不解的纠缠，我终于能放开暗恋。因为你是我的药，疯狂世界的依靠，受多少煎熬我依然能微笑，因为有你给我治疗，有你守住我心跳，我才感到被需要。感情的伤口我以为不会好，我的未来现在看来没那么早。过去我的每一天，也想熬不过明天，要比的思念还忍不见，我偏选择冒险。那一天和你遇见，我才回到人间，与从前不解的纠缠，我终于能放开暗恋。因为你是我的药，疯狂世界的依靠，受多少煎熬我依然能微笑，因为有你给我治疗，有你守住我心跳，我才感到被需要。感情的伤口我以为不会好，我的未来现在看来没那么早。看外面纷纷扰扰，寂寞人还真不少，可是我知道只有你的怀抱才能治好我心底的寂寥。因为你是我的药，疯狂世界的依靠，受多少煎熬我依然能微笑，因为有你给我治疗，有你守住我心跳，我才知道我重要。感情的伤口我以为不会好，求生的勇气曾经是那么小，一生在寻找有心人的照料，有你走来情况看来没那么糟。

是